Thank you.

唐山那么罗罗 十载家，今年的收成好，爱多亏那共产党，放鸡呀那个祖师呀，喜呀喜洋洋，放鸡呀那个祖师呀，喜呀喜洋洋。

哥哥，你早些看。 情上船。